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大概从2013年的《地心引力》开始，太空题材的电影这几年制造了多次令人惊叹的观影体验。倘若您还有印象，应该不会忘记《地心引力》带来的震撼，《星际穿越》带来的感动，《火星救援》带来的反思，《银河护卫队》带来的刺激。如果您喜欢2013年阿方索·卡隆导演的电影《地心引力》，那么您是否也看了2018年1月12日上映的俄罗斯剧情影片《太空救援》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俄罗斯影片《太空救援》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克里姆·斯彭科执导，弗拉季米尔·福多维琴科夫、柳波夫、阿克·肖诺瓦等主演，在俄罗斯上映后便打破了本土首周末的票房纪录。在特效水准上，这部太空影片甚至不比《地心引力》这样的科幻佳作逊色多少，而它的成本折算后仅有5000万元人民币，不得不令人钦佩俄罗斯电影工作者低成本创造奇迹的能力。影片是根据1985年原苏联空间站礼炮7号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礼炮7号空间站意外与地球失去联系，两位宇航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空间站的故事。同样是对深空题材的挖掘，俄罗斯人的太空救援和美国人的地心引力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开篇空间站工作外景对地球背景的勾连，再比如宇航员们的闲聊，都聊到了两性关系，聊到了飞过家乡时对妻子的挂念。所不同的是，原苏联宇航员回家有贤妻可以暖床，而美国人心心念念的妻子则卷走了家当，跟别的男人跑了。这看似是一个笑点，其实浸透着宇航员背后的落寞，并非一般人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在此也让我们向所有的宇航员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俄罗斯影片《太空救援》。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弗拉基米尔是原苏联一名优秀的宇航员，已经执行过好几次太空飞行任务了。 但是在一次执行太空空间站检修任务时，被远方的一束光亮吸引而延误了关舱门时间，差点给飞船里的其他人员造成伤害。回到地面后，他就被宇航局领导叫到了办公室汇报这次情况。 你看到一束光，但不知道光源在哪儿。 的确如此，根本不存在光源。 那是什么样的光呢？让人看起来觉得刺眼还是不舒服？ 没什么不舒服的，这根本没法用物理学定律去描述。 听我说，菲奥多洛夫，想想当时的状况有多糟糕。就因为你看见了一束让你愣神的光，差点害得拉扎列娃同志没命。要是我把这条写进报告里，那意味着你的宇航员生涯将毁于一旦。 要是我说看见了天使呢？这回答是不是更好？ 别开玩笑。 你觉得我像在和你开玩笑吗？ 因为这句话，弗拉基米尔被强行退役。退役后的弗拉基米尔一边教书，一边和妻子女儿过着美好平静的生活。三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而他的航天梦想也只有在午夜梦回时慢慢回味。这天，宇航局指挥中心突然和礼炮七号空间站失去了一切联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立刻进行了系统重启，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效果。宇航局指挥中心失去了对空间站的控制权。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国防部的官员们立刻和指挥中心指挥官瓦利里·舒宾一起召开紧急会议。 舒宾同志，请你解释一下，我们怎么能在冷战的鼎盛时期损失这么关键的太空战略设备？ 我们目前还在深入了解具体发生的情况。 你的意思是还没想到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对吗？ 不，有办法，需要派宇航员去空间站查看。 那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空间站还能在轨道上停留三个月，应该还有时间。 不，已经没有时间了。 您的意思是？ 我们收到消息，美国航天局预定在30日发射挑战者号，也就是22天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是我们的礼炮七号空间站，重20吨，长15米，宽6米。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座舱长15米，宽6米，有效载重量20吨，不觉得巧合吗？ 如果美国人夺取了我们的空间站，算不算是侵略呢？ 这绝对是侵略，我们必须要反击。 您的意思是美国人想偷我们的空间站？ 瓦莉莉，我想你一定明白，我们不能让礼炮七号落入美国人的魔爪之中。要是你不派人去的话，我们只能选择将空间站摧毁。 可那样的话，爆炸的碎片会摧毁轨道上所有的卫星，这对我们的太空计划来说是一个灾难，会让国家的发展至少倒退10年。 舒宾同志，这是命令。 不能这样做，会得不偿失的。 要是空间站修不好，你的人就要把它击落到海里，明白吗？地球上无辜的生命和我们的太空计划就会因此得救。 从来没有人能跟轨道上失控的空间站对接的，这个险不能冒。 瓦莉莉，去准备人手吧。 就这样，瓦莉莉和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们接受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第一个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就是太空飞船和旋转中的空间站对接问题，而这是后续工作能顺利展开的先决条件。于是指挥中心找来了所有曾经练习过对接的宇航员进入模拟器，进行与旋转空间站进行对接的测试，但是所有人的对接都失败了。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无奈之下，瓦列里找到了已经退役的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 瓦列里， 最近怎么样？ 哎，我还好，你呢？ 不算太糟。我们派宇航员去礼炮七号的事儿出了点麻烦。 是对接问题吗？略有耳闻。 你认为有可能吗？ 空间站转得快吗？ 是啊，全轴旋转速度超过每秒一度。 你以前是个飞行员，应该很清楚。好了，我先走了，要去给下一代宇航员上课了。 不了，季勉，算我请你去可以吗？情况很艰难。 好，我答应你。 那好，明早过来体检。 明知任务艰巨，危险重重，弗拉基米尔却依然接受了赶赴太空的任务。空间站的另一位机械师维克托也接到了去空间站进行救援的通知。得到通知的第一时间，维克托向已经怀孕31周多的妻子说明了情况。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也正在餐厅向妻子说明情况。 有什么事吗？ 我和维克托明早去航天基地。 你没开玩笑吗？ 要在空间站待一个礼拜。 可你已经退役了。 出了点状况，需要人工对接，这项任务没有我他们做不到。不用担心我，没事的。 去你的吧，再见。 妮娜， 我真是想不通，那该死的太空有什么好的，能让你选择抛弃家庭也不后悔。 听到妻子的这句话，弗拉基米尔无言以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生气地转身离开。第二天，弗拉基米尔和维克托两人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航天事业的热爱，登上了联盟13号宇宙飞船，点火、预备、发射，带着指挥中心全体成员的希望和寄托，联盟13号宇宙飞船驶向了太空。随着飞船和太空空间站越来越近，宇航员们做好了与礼炮7号的轨道复合体进行对接的准备工作。不过，他们对接的机会只有3次。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弗拉基米尔冷静地操作着仪器。但是非常遗憾的是，2次对接都失败了，只剩下仅有的1次机会。面对这种局面，弗拉基米尔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好状态，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对接任务。两个人顺利地进入了礼炮7号空间站。但是当他们进入到太空站后，才发现真正的困难才刚刚来临。原来空间站因为水箱爆裂导致所有的设备都失灵，舱内温度更是因为极低而让所有的东西都结了冰，无法进行任何操作和维修。不过唯一幸运的是气压正常。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了解到实际情况后的指挥中心内部开始进行讨论。 好了，同志们，有什么看法？ 没什么好考虑的了，空间站基本上已经成了废铁，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试着修复。 首先整个空间站内部必须要完全解冻，这至少要花费2天的时间才行， 而且水会让所有设备坏掉的。 那就得烘干设备，对吧？ 好吧，烘干设备，然后呢？检查所有电子设备吗？ 听我说，维克托对这些设备了如指掌。 他们的食物能维持10天， 10天的时间已经很充足了，不是吗？ 根本维持不了10天，空间站已经完全冻住了，他们要忍受低温环境。 可飞船里暖和呀，他们可以回飞船。 可飞船与空间站之间的舱门必须打开，热氧气流入空间站，温差会导致飞船内部温度迅速下降，飞船里面也会冷得像冰。 要是连这点冷都受不了，还算什么苏联人？ 瓦列里，你是苏联人？ 怎么？ 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把你关在冰天雪地的牛棚里，只给你吃冷冻的食品，你觉得你能撑多久？ 他们没办法活下去。 4天，5天。 通过商讨，指挥官瓦列里给他们打去了电话。 阿米尔，请回答。 收到了，听得很清楚。早安，扎利亚。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我们最终 决定将空间站沉入海底，把你们俩带回来。 可是扎利亚，来都来了， 就不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吗？ 我们无法给你们充足的时间，而且风险太高。 玛丽丽，请听我说，如果换作是你在这里， 你会袖手旁观回到地球吗？ 两天时间， 玛丽丽， 可以吗？ 听我说，帕米尔，你们有五天时间，到了第六天，我们还没想到解决方案的话，你们就放弃空间站， 赶快回来。 收到，明白了，通话完毕。 挂掉电话，两人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寒冷的空间站里，维克多将电池直接接到了太阳能电池板上，然后弗拉基米尔通过对飞船方向转变的操作，让空间站面朝太阳，通过给电池充电，从而达到了给空间站供暖的目的。通过二人的不断努力，舱内的积雪化成了水，很快就可以开展维修工作。正当二人兴奋地排水时，一颗水珠进入了飞船仪器，造成短路，引起火灾。维克多被烧伤，并且还和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维克多和弗拉基米尔面对这样的困境，并没有坐以待毙。进行完一系列的检修后，他们终于和指挥中心取得了联系。 哎，弗拉基米尔， 瓦列里， 出了什么事？ 都过去九个小时了， 飞船的内部发生了火灾，维克多已经灭了火， 我们在空间站里。 维克托没事吧？ 他有点烧伤。 他神志清醒吗？ 对，还算清醒，不过他吸入了大量烟雾。 你们现在还能进入飞船内部吗？ 当然可以， 可我担心维克托。 弗拉基米尔，每隔六小时给维克托服一粒 BK12 胶囊，还有两粒 MP24 胶囊。 明白。瓦列里，情况是这样的， 氧气供应站被烧毁了，我猜可能是熔线被点燃了，飞船的通风系统现在出了故障，这儿几乎没有空气。 还有能正常使用的设备吗？ 我还在检查，不过 CPU 已经玩完了，对指令毫无反应。 线路都被烧化了吗？ 全都被烧化了，恐怕现在我们没办法让空间站坠入海里了， 这艘飞船控制不了了。 收到，帕米尔，我答应你一定会想到办法带你们回来。 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也已经发射了太空飞船，想要对空间站进行检测。这时再听到弗拉基米尔的汇报，原苏联领导人一致认为不能让美国人控制空间站，不能让原苏联最新的航天技术落入美国人的手里。于是最后决定在美国人赶到那里之前把空间站击落，而飞船上的氧气瓶只能支撑一个人回到地球。无奈之下，指挥官瓦列里只得决定让船长弗拉基米尔留在太空站。身为军人的弗拉基米尔平静地接受了上级的安排。这时得到通知的弗拉基米尔的妻子妮娜也带着女儿来到指挥中心，两人接通了弗拉基米尔的电话。 妮娜，你能听见吗？ 是，我听得见。 谢谢你能过来。欧利亚怎么样？ 她也来了，想跟你说说话。 嗨，爸爸，你在哪儿？ 嘿，宝贝儿。 爸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遥远？ 在天上吗？ 没错，在天上。 我很快就会回来吗？ 爸爸得先在天上做点事儿，然后再回来。 知道了，爸爸， 我们会等你的。 好了，清明，你能听得到吗？ 我爱你，妮娜。 我也是。 指挥中心的所有人犹如万箭穿心一般。弗拉基米尔强忍住了内心的悲痛，挂掉妻子电话。为了平复自己的内心，弗拉基米尔给自己点着了一根烟。这时维克托也醒了， 这连呼吸都困难了还抽烟。 维克托，飞船脱离的时间到了，你要回国了。每隔八小时给自己打一针盼头明，能延长你的供氧时间。你会手动操作脱离，对吧？你会在梦想的地方着陆的，是印度洋，还记得吗？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走？ 氧气已经不够了， 我不会一个人走的。 你太太就快生孩子了， 我不会一个人走。 你必须走，这是命令。 我们在浪费时间，听我说，我们得出去把那该死的传感器外壳打碎，之后给电池充电，这样就有电力了，启动制氧气就可以等待救援飞船过来。我们只需要打碎传感器外壳。 打碎？拿大锤子把它打碎？ 我们得放手一搏，哥们儿。 要是打碎传感器外壳没起任何作用的话，我们俩谁都回不去了，你知不知道？必须进入紧急氧气供应状态。 这我都知道。 那你就快回去。 只有我一个人回去，你要我怎么跟我将来的孩子交代？我怎么跟你女儿交代？ 看着维克托望向自己的坚定眼神，弗拉基米尔用力握了握他的肩膀，二人决定放手一搏。来到空间站外，维克托用缆绳固定好自己和弗拉基米尔后，弗拉基米尔开始用大锤用力地敲打传感器的受损外壳，沉闷的敲击声一声接着一声。几乎所有人都放弃时，弗拉基米尔还在一锤接一锤地用力敲打。谁也没想到，拯救空间站的任务就是在这铁锤的帮助下完成了。弗拉基米尔和维克托成功地维修好太空站后，美国的宇航员也成功来到了太空。在浩瀚的宇宙里，隔着厚厚的舱门，美国宇航员朝二人敬礼。弗拉基米尔和维克托虽然受到笨重的宇航服牵制，却并不影响他们二人庄重的回礼。真空无政治，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宇航员。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俄罗斯影片《太空救援》的故事。在太空救援拍摄过程中，俄罗斯太空总署为拍摄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众多曾真正在太空中服役过的设备成为了实拍素材，这是同类影片当中难得的超高规格待遇。经历了繁复严谨的拍摄过程，导演斯彭科笑言，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能驾驶飞船与空间站对接了。他还表示，宇航员的工作远比我们的想象要艰辛，通过这次拍摄自己也受益匪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太空救援的电影原声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Непогоду не пройдет и полгода,